胜过天仙，她太美了。我那么平凡，我开不了口，心里面晓得最大的结果，幸运的不是我。少了对手太好了，劝自己别傻了，一见崩地了，以后非加油不可。我没那种命呀，轮也不会轮到我，爱情老是缺货，我争什么。时间越来越少了，越来越老了，我下一个梦，他走过来说，其实我错了。爱我没那种命呀，轮也不会轮到我，爱情老是缺货，我争什么。时间越来越少了，越来越老了，我剩下一个梦，他走说， 其实你错了，我爱你。为什么颜值不够的陈小春会那样的走红？我觉得或许是因为她没有男神的偶像包袱，她可以完全不按牌理出牌，可以幽默，可以滑稽，可以风趣，也可以像她在这首歌里表现的一样，随意的就像在调侃一样的唱歌。不管怎么样，满脸的络腮胡子，个性的装扮，这在当年绝对不是偶像派的作风，可是在这一年，像是这样的一个年轻人俘获了所有年轻人的心，他叫做张震岳，爱之初体验。 如果说你要离开我，真的要走，把我的相片还给我，在你身上也没有用，我可以还给我妈妈。什么天长地久，只是随便说说，你爱我哪一点，你也说不出口，你认识

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。相爱总是简单，相处太难，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。夜深了你还不想睡， 夜深了你还不想睡， 你还在想着他吗？你这样痴情到底累不累？明知他不会回来安慰，只不过想好好爱一个人，可惜他无法给你满分，多余的牺牲他不懂心疼。你应该不会只想做个好人，哦，算了吧，就这样忘了吧，该放就放，再想也没有用，傻傻等待他也不会回来，总该为自己想想未来。你总是心太软，心太软，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。你无怨无悔的爱着那个人，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。你总是心太软，心太软，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。相爱总是简单，相处太难，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，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，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，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。 96年，任贤齐正式凭借这首歌迅速的走红，很多人会把他的成功大半的功劳归功于小虫，但是小虫后来却非常客观地说，其实任贤齐胜在他独特的气质，那是没有人可以效仿的一种气质。这正是应了今天流行的那句话，主要看气质。小虫在滚石的地位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就是排行老三。电视剧里的三少爷大多是叛逆的主，小虫呢也是滚石里最叛逆的一位制作人，他可以在公司不认可的情况下强行地留下了任贤齐，也可以在整个市场都在唱民谣的时候给杜德伟写了一首 R&B 的歌。这位长相在那个年代算不上标准美女的歌者，也在小虫的打造之下变得大气磅礴，甚至是雌雄难辨。李丽芬，爱不释手。 叫天上月亮电源关掉，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。关于爱情我们了解的太少，爱了以后又不觉可靠。你和穿过了爱情的街道，有种不真实味道。我们一直忘了要打一座桥，和对方心里敲一敲，体会彼此什么才最需要。才轻的关掉，他叫你我心事唱得太敏感。当两颗心放在感情天平上，想得太多又做得太少。你和我

其实当年香港的一个组合为后辈们上了很好的一课，这个组合在80年代风靡的程度真的是你无法想象。蔡依智、蔡依杰还有苏志威，他们三个人组成的草蜢，他们的秘诀就是载歌载舞。当年他们和小虎队和红唇族一起被封为那个时代的青春动感偶像，这是他们的代表作《宝贝，对不起》。

倦鸟已归巢。 这世间无数的老情歌，无需编剧，已成了专属你的经典。最美时光。 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今天我们来听听这样的一群歌者，他们不靠颜值，而靠才情。这位是张信哲。以现在的眼光来看，你会觉得张信哲绝对算不上是长相抱歉的这个类型，但是在当年他初出茅庐又缺乏包装的年纪里，他的确是因为长相的原因，在最初发片的时候只能够从电台开始打歌，让大家听到他的声音而不让他露面。也许正是这样，他从一开始就没有被定位成一位偶像歌手，后来慢慢的发展，有机会拍照，但是根本不会摆 pose， 也经常会被摄影师骂，上了电视还要被下掉他的桥段。但原因就是他觉得他的长相实在是有一些抱歉，干脆就不要上了。那个时候唱片公司的老总也曾经找到张信哲的父亲谈话，很委婉地告诉他说，按照你儿子的长相，红的机会可能不大，但是能够坚持下来，张信哲的确是靠着自己的一股傻傻的坚持，成为了一代人的心目中的记忆。 够久会不会走，藏在柔顺背后，你忠于自我，情爱里游走，从不曾见你低头，我却常犯错，像一个太忙太累太傻的陀螺，转个不休，只放不收，停不了手。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念头，想要全面占领你的喜怒哀愁，你已征服了我却还不属于我，叫我如何不去猜测你在想什么。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折磨，能否请你不要不要选择闪躲，只想爱你的我太想爱你的我，难道只能在迷雾中猜你的轮廓。太傻的陀螺，转个不休，只放不收，停不了手。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念头，想要全面占领你的喜怒哀愁，你已征服了我却还不属于我，叫我如何不去猜测你在想什么。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折磨，能否请你不要不要选择闪躲，只想爱你的我太想爱你的我，难道只能在迷雾中